小姐， 我把你这个不争气的郎君啊， 叫翠屏，与我将好感触。

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苍凉。 这个流氓一看有多 曾记得在此，先帝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太呀，应太。 应天孙劝我先帮抓定去，应天孙劝我花脚抓去天，脚三四就得的家下跪。难切子飞起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。 山伯儿啊，你的母亲又出家回来了，母亲你回来了，儿啊，为娘回来了，应太他来不来呀？儿啊，应太说他不能来，他不来吗？儿啊，是有应太的所幸在此。唉， 儿啊，这是银台的诗歌。 母亲，母亲。 事啊？师舅，你去看看什么事啊？哦，相公，隔壁邻女出家，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。儿啊，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，不孝儿有妖言伴他啊。